欢迎各位好朋友，听着耳边的音乐，有人说，哎，这是有着时光穿越的感觉。这件乐器，尤其是主角的这件乐器，好像跟我们平时所听到的长笛呀，好像都不太一样的声音呢。是的，这是来自于欧洲非常非常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木管乐器，叫做竖笛。从中世纪开始，那在起源于15世纪的意大利，一直到18世纪，其实在那个时间是很盛行在欧洲各国的。它的音色也是很优美和圆润的。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多位巴洛克作曲家他们来写的竖笛协奏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维瓦尔第。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竖笛协奏曲，那此刻听到的是来自于维瓦尔第的。那在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件乐器所写过作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顿的竖笛协奏曲了。竖笛的音色很柔和，带有一点点鼻音，所以呢，相对简单的制作，使它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很流行的乐器，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音的这些音乐当中，还有巴洛克的一些大量的这些室内乐的作品当中，竖笛的音量比较小，音色也很单一，音域比较狭窄。在那个时期呢，它担任的重要角色，在巴洛克时期仍然是为管弦乐队当中最高音的这个乐器来使用。但是呢，在1750年以后，它被力度和音高范围更广阔的长笛所取代了。所以呢，竖笛的作品是有一个断档。 广播之声艺术之旅，就去了柏林的乐器博物馆。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工作人员对一些古老乐器的演绎，其中就有这件乐器，就有竖笛。很多小朋友看到它，哦，尤其是学长笛的小朋友说，这是我学的那件乐器的前身呢。是的，其实在20世纪的时候，人们对竖笛重新燃起了兴趣，由于相对它容易演奏一些，所以呢它也经常被推荐为小朋友们初学的乐器啊。其实它的指孔的距离比较短，所以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小手来演奏。竖笛呢，也经常在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有巴洛克还有部分20世纪音乐当中被使用，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很多都是来自于像维瓦尔第、像巴赫，那还有在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的泰勒曼，这些作曲家、巴洛克作曲家他们所创作的竖笛的音乐。 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竖笛已经不是一件主要的乐器，但是它在巴洛克时代却是标准的独奏乐器，所以才会有很多作曲家为它写了协奏曲哦。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一起来聆听永恒的美丽。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未来三天冷空气活跃，有大风降温天气，请注意防风并增添衣服。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戏曲方面。北京京剧院昨天宣布，戏曲音乐家朱绍玉创作作品剧目展演今年11月将在北京上演，包括京剧《大宅门》、现代京剧《琅琊山》、历史京剧《夏鲁城》等在内的朱绍玉作曲的多个剧目将轮番上演，北京京剧院多位名家将助阵演出。朱绍玉是著名戏曲音乐家，国家一级作曲，从艺50多年来创作了戏曲音乐作品170多部，屡获文华大奖、5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这次展演将持续到11月底。11月30号的朱绍玉作品演唱会上，将汇集谭元寿、尚长荣、叶绍兰、李明言、赵宝秀、朱世慧、孟广禄、史一红等数十位梨园名家。继续来看，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宣布，第七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将于10月13号到19号在江苏苏州举行。艺术节包括昆剧优秀剧目展演、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入选学生折子戏组合汇报演出等内容，共遴选和邀请26台优秀剧目参演和展演。开幕演出是昆山当代昆剧院首部原创昆剧《顾炎武》。本届昆剧节不设奖项，不进行评奖。展演期间将组织专家采取一剧一评的方式对参演剧目进行评议，还将举办第八届中国昆曲学术座谈会，对昆曲的相关议题进行学术研讨。 作为本届昆剧艺术节的配套活动，2018虎丘曲会将增设一场青年曲友的专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开始深情的长叹息，轻盈的舞步，激动却适宜的情绪，这几句话来形容17世纪初当时的音乐是最完美的诠释了。其实在当时的音乐当中，并不是很多作品都是指名给竖笛来演奏的，大部分是为小提琴或者其他的管乐器而写。不过呢，当时演奏者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来选择适宜的乐器来演奏的，所以呢，同一个作品会有不同的乐器演奏的版本流逝。而竖笛在当时的音乐里也是表现了无可取代的音乐特色。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就随着时光机飞到了竖笛的年代，来聆听的是巴洛克时期的几位作曲家他们来写的竖笛协奏曲。下半时段最开始就是来自于德国作曲家泰勒曼的竖笛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泰勒曼这位在1681年出生在德国的作曲家，他大部分的音乐教育几乎都是在自学当中得来的。不过呢，在12岁的时候，他就在音乐学校担任代课的音乐老师了。他的母亲却禁止他继续往音乐路上走。不过呢，他在17岁的时候，他擅自将学校的地理科学课程改为了音乐课程，并且在未来的四年里看遍了城中大大小小的音乐会。很不幸，他的母亲又再一次禁止他读音乐科系，并强迫他转学到莱比锡去读法律系。听起来像很多音乐家们他们所走的路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柴可夫斯基也是这样，想学音乐但是家里人却让去学法律。他的一位室友 是功不可没的。有一天他发现了泰勒曼的一个作品，并安排这个作品在教堂发表演出，结果引起了大大小小的回响。当时莱比锡的市长就给了泰勒曼一个任务，要他每个星期都要发表一首新的康塔塔，这开始了泰勒曼的音乐生涯。今天我们听到泰勒曼的名字很多人不熟悉，但是他的确见证了整个德国的巴洛克最最传统音乐的这样的道路。那他在巴洛克的音乐历史当中可以说是和巴赫还有亨德尔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巴洛克传统音乐的见证人。